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浮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走向你我，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